第四十名 Zeal Who。第39名 张杰微笑着胜利。 面对风和雨给自己经历。 第38名 张靓颖微笑以后。 我有离开的勇气，却舍不得让爱情死去。 第37名 李健想念你。 36名 Bag Raiders Shooting Stars。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When you started in the dark and you struggle to find the light,When you're just trying to find your way, but you just can't find the time, I'll come for you. You know that I'll save you. Who you gonna call, gonna call? Who you gonna call, gonna call? When you need somebody, when you need someone.Just too deep, getting chased by the shark. When the pressure's just too much, and you feel it in your heart, I'll come for you. You know that I'll save you. Who you gonna call? Gonna call? Who you gonna call? Gonna call? When you need somebody, when you need someone. 来自英国歌手 Dan 的这首 Who， 歌曲呢是他为电影《超能敢死队》宣传的主题歌。《超能敢死队》是一部惊悚、欢闹、惊心却走的佳作。这个波澜不惊的时期，恰恰需要这样一部狂野、炫目、色彩斑斓的商业片，来填补我们生活当中的碎片档期。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0位 Dan Who。 When you need someone. 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来自张杰微笑之胜利，很少听到张杰唱这种主旋律的歌曲哈、啊，这是献给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首歌曲，通过满含的山河深情、简洁明快的歌词，传达出了人民解放军逐步走向胜利的密码，就是对祖国的热爱。这是唱给人民军队的赞歌，也是人民子弟兵写给祖国的情歌，微笑着胜利。 多少次伤痛却不再哭泣，多少次倒地又重新站起，让青春尘封在那笑颜里，有多少低谷就有多少高低，面对风和雨给自己经历，答应未来永远坚强不放弃，

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 明天就在脚下。 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一起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官微这边的 double 松说好久不见，冰姐早上好，你好，早上好 double 松，还有许健，谢谢 Jessie 根根，还有很哇塞的佳佳爱在旅途，都分别来打卡报道了哈。好的，官微呢是搜寻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也欢迎你赶快来打卡报道啊，刷存在啊，同时把你的微信二维码也可以发到这里，方便的话我先扫你家里的好友，再把你拉到我们线下大社群当中。很哇塞的佳佳说下雨天上班好辛苦，好在今天休息了。哎，你这个转折是让很多人羡慕嫉妒恨是吗？好了，继续攀升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8名歌曲，佳佳待会儿找你算账哈。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微笑以后说好从此你我一起走，却从朋友走成前男友，爱错了什么不懂，伤口还要疼上多久，提醒我那些曾经拥有，太坚强是个诅咒。 自张靓颖的微笑以后，特别喜欢这首歌曲传递的情绪，还有它的旋律。 歌曲描述的是一段感情从微笑以后开始到结束，从朋友变成前男友的爱与恨，割舍不下却又无可奈何的失落和惆怅的心情。不急了，都来不及了。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8位。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转换情绪了，来听一首慢歌，来自李健的《想念你》，这是他怀念父亲的一首作品。上周全新推荐，本周第37位。 把夕阳徘徊在天边，迟迟不愿落下山。天空和大地，这一切让它留恋。你终究还是要离去，来不及说一句，一阵风掠过，放开还有温度的手。 来自李健的《想念你》，听到这首歌曲呢，会让人有一种想哭的感觉。还记得以前呢，跟李健聊天的时候呢，他就说，多年之后呢，再想起去世的父亲，心里觉得很疼。对于这种丧父之痛，我也深深的理解，因为我也经历了丧母之痛。所以提醒各位，一定要好好孝顺自己的父母，千万不要等到子欲孝而亲不在。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7位李健的《想念你》，继续翻身要转换情绪了。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一首魔性的洗脑舞曲 Shooting Stars， 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6位。好好的享受这样的旋律，这样的节奏吧。魔性而又迷幻的神曲 Shooting Stars， 来自澳大利亚的双人组合 Dead Raiders， 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6位。好了，汽车音乐会我们稍作休息，广告之后再回来。 用想你的心情为北京写下祝福的话语，苍穹里最闪耀的光芒在新征程中搏击风浪，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歌曲征集到8月31号，详情咨询0108501401。想知道是谁拿到了77大奖，隔空为心爱的人送出爱情的祝福吗？想知道8月17号主持人思萌会带着您怎样对心爱的人表达浪漫吗？请关注每个工作日12点播出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让我们共同见证七夕节从天而降的爱的惊喜。倒计时第四天， 什么？北京人99元就能畅游南北极？ 是的，看企鹅、北极熊就去天津极地海洋公园，各大电商均可购买。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十八年精工细作，五万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天气情况，今明两天本市多降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今天白天降雨主要在东部和南部地区，大家外出要带上雨具。山区及浅山区应注意防范持续降水可能诱发的地质灾害，也请市民朋友不要前往山区、河道等区域活动。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阴有小雨，东部南部局地中到大雨，偏东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65%。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阵雨转多云，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精亏所致的男性不育、遗精早泄、尿后余沥，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穿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穿薄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继续来关注音乐方面的消息。继上个月在北京和深圳开唱之后，薛之谦摩天大楼2018巡回演唱会继续远航，近日抵达第三站成都。在近三个小时的演出时间中，薛之谦用最好的音乐、诚意满满的舞台以及幽默风趣的 talk show 感谢回馈歌迷长久以来的支持。这次蓉城开唱的薛之谦不仅惊喜演绎了七月最新发布的单曲《最好》，兑现深圳站的承诺，更是与伏笔、刚刚好、其实、方圆几里、小孩、有没有系列经典金曲巧妙串联在一起，利用变奏将多首作品重新组合，七首歌曲连唱无缝衔接，一气呵成，也成为整场演唱会最惊艳的片段之一。另外他还将吃货本性展露无遗，自曝一日三餐沉迷火锅，成功奉献了最胖的一场演唱会，引得歌迷们尖叫连连。再来看李荣浩第五张创作专辑将在10月17号正式发行，而这次专辑更突破了框架，以全新复古概念系列为主轴陆续推出。第二部年少有为 MV 于昨天下午6点在各大平台正式上线，李荣浩亲自邀请来自香港的戏骨级演员林雪担任男主角，演出一段因为身体障碍无法达成梦想的惆怅故事。他也在 MV 中客串司机一角，在一旁观察着现实世界中的无可奈何。最后来看昨天张靓颖在自己的微博上传了一段视频，视频中她置身于录音室，电脑正在播放一段她的音频，只听她唱到拿全部自尊支撑，而自尊二字发音并不标准，网友纷纷表示新歌吗？情歌吗？有点大舌头啊，但还是很好听。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路况。上地南路路口南向北有事故，造成路口南北双向以及上地南路东向西车行缓慢。东五环七棵树桥南向北有事故，队尾排到平房桥。北京音乐广播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时段，这才是我们汽车音乐会的节奏，是不是？重新 mix 版本之后的这首 Why Not The Way On 和 David Quetta Right Now 单曲的封面，眼神迷离的 Rihanna 以短发出镜，眼睛下面的部分是血红色的哦。一首签名呢也是自己来亲自书写的，上周第50名，本周上升15位，来到第35位次 Rihanna David Quetta Right Now。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哦，一首正能量的歌曲，鼓励大家要积极向上，相信自己无限极，有请陈奕迅。 我听到我的呼吸在说要尽全力，为人生种种经历留下美好回忆，我感谢每次风雨给我更多鼓励，让我领悟生命真正意义。我们能改变命运的轨迹，创造值得骄傲。想要不可及到跟幸福相遇，我要用我的故事证明我的能力，从前路走不下去到风光更美丽，让我激发自己无限潜力。我们能改变命运的轨迹，创造值得骄傲的时机， 这里是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Auto Music。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情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回到汽车音乐排行榜，继续攀升第33名，歌曲来自周子妍《疯起来的时光》，一首献给所有进入人生新阶段朋友的毕业新生季校歌，一发表就广受好评啊！听听看吧，周子妍《疯起来的时光》。

刚刚这首歌曲来自英国的歌手 Ollie Mars， 还有美国的新年歌手 Demi 合作的这首 Up。 Ollie Mars 是迪士尼令人振奋的音乐明星哈，他的音乐作品的品味还有自然流露的艺术天分都成为人们瞩目的焦点。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斌，你是谁，继续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刷一下存在，如果方便的话呢，也欢迎你把你的微信二维码发过来，我先加你为好友，再把你拉到我们的线下大家庭当中。我们的官微呢是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欢迎新朋友睹物思人加入到我们大家庭当中啊！中央音乐学院的高材生哈，学音乐的哦，欢迎欢迎欢迎！我就喜欢学音乐和爱音乐的朋友。好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节目一开始就预告过了，汽车的座椅你真的会调整吗？我觉得这个还值得给大家提个醒的，如果你稍不慎呢就会危及生命的。哦，真的那么严重吗？是的呀，很多小伙伴抱怨调节座椅高度的时候前后位置也跟着变化啊，其实呢只要先调节高度再调节前后，那么效果就立竿见影了。无论开轿车还是 SUV， 头部在车窗的中央位置会比较好，就是你那面的这个侧窗哈，你的头比一下在它中间是比较好的。过高呢头部会与车顶太近了，颠簸的路段呢会容易撞到你的大脑袋，过弯的时候呢身体摆动幅度也会增加，而且还会影响远处的视野。正确的高度呢就是在考虑较宽的前方视野、较大的后视镜反射区之外，越低越好。还有呢就是调节前后位置的时候需要注意，完全踩下这个油门踏板的情况之下，确保这个腿部还有一定的弯曲度，可千万不要腿全部都伸直了，韧带都伸开了去踩这个油门，这不是练瑜伽呢哈。完这样踩刹车的时候呢，这样才会这个省劲儿，就是说你保持一看，哎，都踩下去了，腿还有一定的弯曲度，这样就可以了。那么遇到急刹车的时候呢，也可以避免踩刹车踩不着，或者是这个用不上劲儿而造成危险哈。有人喜欢半躺着开车，我真见过这样的人哈，在里面趴到真舒服哈，半躺着开车，觉得这样的姿势很舒服啊。不过舒服是舒服了，安全隐患却增加了，因为这种姿势开车的视线呢会受到影响。正确的调节呢是当小伙伴的肩膀贴在座椅靠后背上面的时候，伸出手臂就可以将手腕自然地搭在方向盘上，并且肘部还有一定的弯曲，这就是合适的。开车的朋友都知道哈，上车的一件事情就是调节座椅。不过除了享受驾车的舒适度之外，还有一点特别特别重要，就是驾车的安全。座椅的调节呢，关系到了操控方向盘、踏板、变速杆等等等等设备，稍有不慎呢就会引发事故，所以座椅一定要调好。要躺着开车哈，不要把自己弄得太高了，都快顶到这个车的顶上了去开车，视野好啊，站得高啊，望得远啊，不是的。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了，来听听 Kelly 陈慧琳的《当爱降落》。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音乐用力表达。 抱紧了你，留下来。

周涛、孙强联袂主演，也是著名主持人周涛的话剧处女作。情书的故事讲述了从1975年到2015年的40年间，男女主人公一个在北京，一个在海外，各自成家立业，坚持用书信联络，相互扶持，彼此温暖，从少年到暮年，坚守着了一份永恒的情感。剧中包含了恢复高考、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汶川地震、北京奥运会、移动支付等40多年来中国的大事件，展现了宏大时代变迁中中国人生活中的温暖与爱。再来看日前科学实验剧《能量密室》在保利剧院首演，将科学实验搬上了戏剧舞台。《能量密室》开创了中国原创作品的先河，为六岁以上的儿童及家长打造了一部快乐学习科学知识的舞台剧。这部剧先后展示了液氮动花、范德格拉夫起电机、气球单轨线路等十个不同的实验，横跨物理力学、光学、电学三大领域。其中室内闪电与液氮爆炸都属于危险实验，难度极高，在国内戏剧舞台乃至电视节目上都是极为罕见的。不少家长表示，这是一场和孩子一起长知识的新奇之旅。这部剧将在全国20座城市展开巡演。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Forever. 来自澳大利亚的歌手 Samantha 带来的这首 Soldier 啊，他四岁的时候开始当模特，九岁的时候凭借一曲自己创作的《天赐恩宠》初露才华。极具天赋的 Samantha J 十六岁就登上了世界流行音乐的舞台。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我是腾斌，你是谁？在我们的官微，欢迎你继续来刷存在，搜寻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好，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来关注一下夏日适合自驾游的好去处。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中国呢有很多湖泊哈，而这江南之湖呢是别有特色的。天目湖有沙河、大溪两座国家级的大型水库，具有江南水乡的特点，水山相连，江南的柔情和山水相融。寻梦湖畔有比西湖更绝佳的山水，有比太湖更渊远的烟波浩渺。天目湖四面群山枕水，碧水荡漾，湖中岛屿散落，湖岸的曲折通幽，泛舟湖上进入梦游仙境的奇妙之旅当中。按照游玩的主题呢，天目湖整个景区大致可以分为天目湖山水景区、天目湖玉水温泉，还有天目湖的南山竹海等三个板块。其中南山竹海和玉水温泉距离比较近，步行迟到20分钟即可到达，山水源相距比较远，可以分开去游览了。美食推荐，天目湖的砂锅鱼头汤，哦，可以去一下，计划走起吧。好了，接下来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动力火车，明天的每天的明天。 听话是一种美德， 睁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明天的明天的明天，流畅而又层层推进的旋律，由电吉他 solo 单刚的摇滚包装，还有硬朗的演唱，这三大法宝使得动力火车不陷于苦男人的悲情当中不能自拔，而风格多样的曲风也不乏可圈可点之处。特别是这首歌曲结尾2分多钟的这个 solo， 电吉他的 solo 很精彩啊。动力火车，明天的明天的明天。 才抓住了我，你逗留多久我没有问过，痛痛哭了你，你泪湿了我，你被谁伤痛你从没有说，如果你没有去陪我 如果你。